推进首都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提供优美的生态环境。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八，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5和0。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本市受南下冷空气的影响，天气逐渐转晴，北风将增大到4级左右，阵风可达7级，外出请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转晴，南转北风1、2级转4级左右，阵风可达7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3级转1、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65%。白天的最高气温2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0度。洗车气象指数方面，预计未来两天没有降雨天，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京平高速进京方向李天桥有一障碍物，请后车注意避让。那么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的北向南方向，还有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德胜门外大街安定门外大街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 城市文化范儿，聆听深沉的吟唱，感受爵士的张力。爵士乐起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音乐根基来自布鲁斯和拉格泰姆。爵士乐讲究即兴，以具有摇摆特点的节奏为基础，是非洲黑人文化和欧洲白人文化的结合。1917年后，爵士乐的发展转向了芝加哥，30年代又转移至纽约，直到今天爵士乐风靡全球。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爵士乐最早是在美国哪个城市兴起的吗？ A. 新奥尔良， B. 盐湖城， C. 克里夫兰。 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聆听深沉的吟唱，感受爵士的张力。那么爵士乐最早在美国哪个城市兴起的？新奥尔良、盐湖城还是克利夫兰呢？知道答案的朋友，欢迎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由北京联合出版集团旗下的出版品牌未读提供的《如何听爵士》这本书。我们今天一共3道题，会送出3本书，也欢迎大家赶紧参与我们的微信互动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上周故宫博物院可谓是动作不断，除了参加城市文化范儿国际博物馆日的特别节目之外呢，还启动了高科技互动艺术展演《清明上河图 3.0 推出了纪录片《故宫新事》第2集，升级发布紫禁城祥瑞专业版以及玩转故宫小程序。这其中最抢眼的莫过于《清明上河图 3.0 这件展品，通过挖掘原作的艺术神韵、文化内涵与历史风貌，融合 8K 超高清数字互动技术、4D 动感影像等多种高科技互动艺术，构筑出了真人与虚拟交织、人在画中的沉浸体验，从各种维度营造观展和沉浸感以及互动性，呈现了北宋的人文生活图景。明代正统景泰天顺御窑瓷器展上周末在故宫延禧宫东配殿开幕。 2014年景德镇御窑遗址珠山北路出土的100件瓷器在这次展览中首次公开亮相。据介绍，这是故宫博物院与景德镇联合举办的大型专题瓷器展，也是国内外首次举办以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御窑瓷器为主的展览。展览一共展出了215件组瓷器，其中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的瓷器修复品一共138件组。展览将持续到6月17号，大家凭故宫博物院的门票入院之后就可以免费参观。同样是上周末，宴得清风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用砚精品展在神武门展厅开幕。这次展览分为8个单元，展示了清代宫廷藏的砚台140多件，另外还有30多件辅助展品，昔日的文房工具，今日的艺术珍品。每一方砚台都反映出各个时期手工艺品的制作水平，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其中大部分展品都是首次展出。这次展览不单独售票，观众凭故宫博物院的门票入院之后可以免费参观。这个展览持续到7月29号。最近来自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们陆续抵达新疆吉木萨尔县北亭镇的北亭故城遗址，计划今年对故城内5000多平方米的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据了解，北亭故城遗址是唐代北亭大都护府治所辖址，那么是天山北路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和古代丝绸之路北道的必经之地，2014年6月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北亭故城记载了中国汉唐时期，特别是唐王朝就已经在新疆实行有效的统治，对新疆的繁荣稳定以及古丝绸之路的畅通起到了重要的意义。广西最近出土了10枚半两钱以及396枚箭足，经钱币考古专家鉴别确认，其中4枚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半两钱币，这也是广西首次出土战国秦半两钱。史料记载，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6国，建立了秦朝，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当时设在岭南的桂林郡包括了现在的广西绝大部分地区。钱币考古专家初步推断，这些出土的秦半两和箭足将为秦代桂林郡在均田村古城址增添有力的佐证。目前由于夏季水位上涨，广西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计划在今年秋冬季运江的水位下降之后继续对这儿进行考古发掘和调查工作。来，视角转向国外，纽约的5月春季拍卖迎来了第2轮高潮。虽然洛克菲勒的世纪拍卖消耗了佳士得不少精力，但纽约佳士得最近几年日趋强势的印象派及现代艺术晚拍也吸引了众多藏家到场。这次拍卖的成绩继续刷新了纽约佳士得印象派及现代艺术晚拍的成交记录。37件拍品经过1.5小时的激烈争夺，创造了约合人民币26.5亿元的成交额，全场 35% 的拍品已超过估价成交，吸引了来自5大洲35个国家和地区的注册买家，成交率达到 99%。再转向意大利，上周在意大利庞贝古城遗址新发掘的奇维塔朱利亚纳考古区域，考古人员在挖掘的地道里发现了一具死马的残骸，这可能是当时火山爆发造成的。考古人员同时还发现了一座坟墓，距今有50到100年。庞贝古城位于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附近，始建于公元前6世纪，公元79年毁于维苏威火山大爆发，但是由于被火山灰掩埋，街道房屋保存都比较完整。从1748年起考古发掘持续至今，这次的新发现对了解古罗马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2018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4号到7月15号在俄罗斯11个城市的12座体育场举行，这是俄罗斯有史以来首次成为世界杯举办国。世界杯前夕，莫斯科将在城市的东北、西南和中央区开设6个球迷邮局艺术区，在球迷邮局里，人们可以把信件和明信片寄给自己、朋友、亲人或者其他来观看世界杯的球迷。这个互动区会在6月15号到7月15号每天的9点到21点开放， 开设球迷邮局的目的是为了促进足球在莫斯科的普及和发展，提高人们对于世界杯的兴趣，为世界杯增添欢乐的节日氛围。今年秋天，披萨博物馆将在纽约正式向公众开放。这座博物馆不会像普通的博物馆一样把各种老照片挂在墙上展示披萨的发展历史，它的目标群体是当今时代爱好数码产品的访客。这座博物馆里有披萨海滩、披萨山洞，还有几个奇幻屋，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披萨供人摆拍。展览馆把这些新型吸引人们拍照的展品看作是艺术世界的迪士尼乐园。展馆希望通过这些当代艺术与食品的结合，使参观更具趣味性，给观众不一样的欣赏体验。上周末，联合国粮食署和欧盟联合发出呼吁，全球各国采取行动来保护蜂蜜、蜜蜂这类授粉者吧，这对于维护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因为蜜蜂帮助世界上 90% 的主要农作物进行授粉，一旦蜜蜂灭绝，我们种植的农作物将没有授粉者，如果农作物没有授粉者，将不可能生产粮食。除了蜜蜂以外，一些鸟类、蝙蝠、蝴蝶和甲虫等等都是目前粮食作物的主要授粉者，而这些昆虫在杀虫剂的影响下正逐渐减少。为了应对杀虫剂对生物的影响，我们需要找到增加和保护这些生物多样性的方法。英国一项大规模的监测人体生物钟紊乱的研究发现，深夜玩手机可能会增加发生抑郁症、躁郁症和神经质等一系列心理问题的可能性。睡前玩手机不利于睡眠，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这次的研究人员指出，深夜玩手机是一种破坏性行为，他们把上述的心理问题归结于生物钟紊乱。深夜玩手机的人患躁郁症的可能性比一般人高 11%， 患抑郁症的可能性比一般人高 6%。 此外，他们还发现这些研究对象幸福感较低，孤独感较强，这对于人类的健康是非常不利的。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根据国务院办公厅的通知，现将2018年端午节放假安排通知如下：6月18号星期一放假调休和周末连休，请大家提前安排好工作生活，节日期间注意安全，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假期。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资办、市互联网信息办指导，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主办的2018北京文化创意大赛日前正式启动。今年的大赛首次突破地域局限，面向全国的文创企业和项目展开征集，在全国一共设置23个赛区，其中除了北京、上海、天津、河北以及南水北调核心库区实验室等22个城市的赛区之外，还单独设立了北京文博产品设计赛区。从现在起到6月10号，参赛者在线上可以通过大赛的官网和官微报名，线下可前往各联办机构来报名。日前，观众正在2019北京世园会推介活动上体验植物馆的拍照识花功能，只要用手机扫一扫，就能知道花草的名称、科属等信息。通过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这届世园会将会更具互动性和趣味性。那么，北京世园局和百度、京东、中国电信北京分公司等企业签约，共同要打造一届绿色、智慧和便捷的世园会。游客不仅可以率先体验到 5G 新技术，还可以享受到无人机、无人车等高科技技术的服务。朝阳区科技周展览展示活动昨天亮相，元大都成员遗址公园将一直持续到这个周末。虚拟现实、暴雨灾害体验、3D 体验馆等多项科技体验项目吸引了大家的参与。活动现场还设有中科院及国家单位展区，现场教授市民心理健康知识、压力放松调节技巧等辅助课程，并提供心理生物反馈放松调节设备体验。在智能科技体验区，小水滴旅行记活动向大家介绍了水资源状况、污水的危害收集处理以及再生水利用等科学知识。

体现的是自由， 嗯， 体现的是一种平等，这可能针对好几个层面， 嗯， 针对音乐创作、音乐演奏或音乐家之间或在舞台上的表现形式， 嗯， 等等。那所以核心上，这个音乐还是一种跨文化的，尊重的、平等的、自由的一种音乐模式。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个概念虽然比较大，但是比较准确。 嗯嗯。因为您这个从事爵士乐多年，所以说更想从一个更高的层面来啊，给他一个定义。 高吗？ 高。栗子在做这本书的编辑之前，我相信应该没有黄老师这么专业哈。 我是外行。 所以其实咱们的这种可能是更私人、更直接一些的体验吧，对于爵士乐。 对，其实在做这本书之前，我对于爵士乐一个比较大概的认知就是阿姆斯特朗说的那句话，爵士即自由。 嗯， 然后会感觉爵士乐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一种音乐形式。但是做了这本书之后， 嗯， 我自己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哇，爵士实在是太厉害，它里面包容性非常的强，非常具有多样性。 嗯， 所以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多样而且又在不停成长的那样的一个音乐形式，这一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嗯嗯，确实是从19世纪末开始呢，爵士乐就是这个应该说它是风靡这么些年了，应该是而且呢爵士乐它是以英美的传统音乐为基础，混合了很多的这个音乐类型。这样吧，这个黄老师跟我们介绍一下它的这个历史吧。 其实特简单，这个爵士乐我们一般大部分我们尤其咱们国内的听众朋友或者音乐爱好者呢，会通过咱们国内的一些搜索的一些引擎来搜到一些概念。 嗯嗯， 大部分都会讲到这个，比如说它源自于跟这个非洲有关呐、啊， 嗯， 或者说美国的某一个重要的城市。刚才您问的那个题得奖的那个，我是不是不能说出那个城市名？ 一会儿我们会揭晓。 对，然后呢，都会有统一的这个概念，但是这个概念大部分都是还是比较早期的时候一些那个学者书写的或者翻译过来的。 嗯， 到今天为止，因为今年已经2018年了，对吧？我们在聊这个问题，其实特简单。它就是一个刚才您已经说到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点，它是建立在强大的欧洲的古典音乐文明上。 嗯， 就比如说巴赫，对吧？就这样的音乐，或者是好多古典的一些音乐家。 嗯， 这些音乐当到了北美大陆的时候，和那些从非洲过来的人的那种民族性的东西、自由性的东西， 嗯， 没有强大理论基础做支撑的那样的自由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纯粹在这个地球上被创造出来了一种新的音乐， 嗯， 叫爵士乐。它的历史就 融合的产物， 对，特简单，就是咱们黑跟白加在一起， 嗯， 所以它有的人会说这个爵士乐是黑人的音乐什么的， 嗯， 但是我认为。准确的来说，它必须是一半一半， 就有古典音乐的底蕴， 必须得有， 然后又有这种黑人音乐这种自由奔放。 对，如果没有古典音乐，不可能有爵士乐。 嗯， 这因为我演奏了一辈子， 嗯， 我用的所有的那些理论性的东西吧，比如说和声啊、调式啊、音阶呀，啊 嗯， 包括在里面使用的方式、节奏等等，是严格的古典音乐体系。 嗯，所以说这个爵士乐它是一个混合的产物， 混合的、融合的。 啊， 对，关于这个我还想补充书里面的一个观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所以想跟大家分享。讲一下， 嗯， 就是它是19世纪、20世纪之交诞生在美国的新奥尔良， 嗯， 然后作者有跟我们讲到，他发现很多的新的文化现象的诞生都跟瘟疫有关系， 嗯， 然后就讲到说文艺复兴的时候，正好也是赶上欧洲的大瘟疫黑死病， 嗯， 然后这个爵士乐诞生的时候，新奥尔良也是大瘟疫，然后有很多人生病啊，然后就是当时的情形，那个卫生状况是非常糟糕的， 嗯， 但是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却诞生了这么神奇的一种音乐，所以就是这两者之间是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联系。 大家需要一些精神上的慰藉哈。 其实国内中国也一样，咱们很多史学家就会说， 嗯， 在我们那个国家历史上，比如说形容某一个阶段比较黑暗，比如说有人说明朝比较，哎，怎么政治智库啊等等， 嗯， 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几大名著全是那会儿出来的， 嗯， 道理还是差不多。 那么爵士乐其实它现在也分很多种了，比如说什么新奥尔良爵士啊，什么摇摆乐呀，什么冷爵士、自由爵士，这也是我查的资料，有好多这个类型，一般是分哪几个类型呢？ 刚才您说的是基本上就挺重要的，主要的几个类型了，它实际上。 嗯， 爵士乐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我认为应该从两个层面去分类它。如果讲能讲好几天， 嗯， 这简单的就是一个从这个时代层面， 嗯， 它随着它的从时间去进化成演变成不同的 这种类出来。再一个从地域， 嗯， 就是现在已经很明显了，如果我听北欧的爵士乐， 嗯， 或者我听中东欧地区的， 嗯， 或者我听南美洲地区的，这按地域也能分出来，特别明显。 嗯， 按这个时间来，就像刚才您说的，那个是一个时间轴，比如说从 New Orleans 新奥尔良 Dixieland 那么成长出来，我们大部分人， 嗯， 大部分人，我通过这几十年跟大家沟通聊天，大部分认为的爵士乐其实是我们在国内听到的，基本上都是那个就是您说那个大 swing 摇摆。 哦，摇摆、 那个概念大家一听就知道，哎，这是爵士乐。但有时候我们给大家听别的一些样貌的东西的时候， 嗯， 有时候会有点含糊。 就是它的分类其实有不同的轴线， 太多了。 你按地域的这个轴线来分，或者是你按它时间时代的这个发展轴线来分。 对， 那他们应该说就是按不同的轴线来分，他们的这个区别大吗？这个不同的类型之间 区别还是比较大的。 嗯， 比如说这个。这个因为音乐它一定会受这个经济、政治、 嗯、 甚至战争、 嗯、 然后或者科技发展的影响，这是肯定的、嗯、现在我们的年轻人已经去听电子音乐了，你要没有电子哪来的电子音乐。 嗯， 爵士乐一样，它随着它的，因为它产生已经都二十世纪初十九世纪末了， 嗯， 这已经进入人类进入工业文明的那种进程里了，所以它的音乐受了很多很多的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也在改变。 嗯， 对吧，你这个以前一直爬楼的，现在突然有电梯了，这个它还是对人们生活改变挺大。那么对于音乐而言它也一样，乐器包括它发声方式，包括它的这个录音方式或者是演出的方式等等，很多都会对、 嗯 这个音乐产生影响。比如说特简单， 嗯， 就是我们知道像比如说刚才您提到这个摇摆乐，也是咱们中国这个爱乐者就是最最最能够体现听清晰的，就 swing、 嗯、 我们就这种摇摆乐。 嗯， 这个时代的音乐基本上是在这个全世界的就是发达地区或城市的那些娱乐场所舞厅啊什么去有，因为那会儿只有那样的一个娱乐模式、 嗯、 那个甚至电影院那会儿还几乎没有的时候。 嗯， 但是呢随着这个科技，随着扩音设备，随着人们社会生活的不断的需求，它就会脱生出来别的小规模的，别动不动二十多人， 嗯， 对吧，你还作曲家还得使劲写作品，叫小规模的模式、 嗯、 那这里面比如说咱们现在知道的那个小乐队模式，摇滚乐， 嗯， 流行音乐，电子音乐，这种小模式都是从爵士乐里诞生出来的。 嗯， 所以这个它从历史上看你会看清楚好多事儿。 嗯，好，那么到底怎么欣赏呢？一会儿请二位来跟我们详细的说哈，因为这个分类也是有很多，我们只能是一会儿边说欣赏然后边挑出一部分来跟大家来说一下。那么通过二位的介绍呢，我们对于爵士乐有了一个初步的很简单的一个了解，那么一会儿我们再请二位来接着说怎么来欣赏这个爵士乐。好了，城市文化范儿，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孩子在学习路上奋力奔跑，我们也要更懂志愿填报，不浪费来之不易的每一分。5月26日，教育面对面与精华学校联合举办大型招办视频直播第二场，将邀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和北京化工大学两所高校招办负责人做客直播间，实时回答家长提问，详细介绍最新招生政策、招生专业、录取比例和注意事项。收看直播微信搜索精华学校，关注精华学校微信公众号了解。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5月24日第一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正在招募10个家庭走进中国西瓜之乡大兴庞各庄镇，品尝大兴西瓜，感受百年种植历史。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中考还剩短短一个月，关于升学政策，怎样才是权威？怎样的答案才靠谱？直面各大高中招办负责人，得到您想要的答案。5月27日，精华学校与教育面对面联合举办加油考生中招大型视频直播，

来，我们先看一下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爵士乐最早的起源应该是这个新奥尔良哈。其实刚才黄老师有意无意还是提到了。 嗯，我觉得是他泄的密。 是吧？没关系，我们也是让更多的朋友能够答对，有机会来获奖哈。答对的朋友很多，您先来选一位幸运的朋友吧，我们送一本书给他。 选号是吗？ 对，选号。 第九位。 第九位哈。嗯，九这个数字对黄老师颇有深意，一会儿给大家说好吧。来，我们的编辑来先数数第九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第二道题刚才说的是第一部标志着从无声跨入有声的电影叫什么名字，蓝调鼓手、爵士歌手还是蓝调歌手呢？知道答案的朋友依然可以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旗下出版品牌未读提供的《如何听爵士》这本书。这本书呢是不但能看还能听的哈。来，我们编辑第一道题选出来了没有？选出来了。第九位答对的朋友是牛仔，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恭喜您，我们的编辑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如何听爵士，因为有这么一本书给大家介绍了爵士的它的一些起源呐，它的一些分类以及如何这个欣赏哈。那么我们今天呢，请到了中国音协爵士乐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爵士乐大师黄勇先生，以及《如何听爵士》这本书中文版的责任编辑徐丽子，带大家一起来聆听深沉的吟唱，感受爵士的张力。那么刚才呢，我们说给大家送出这本奖品《如何听爵士》，这个书拿在手里头，不大，但是还蛮厚的，纸质还不错，挺轻的。 对，我给它的定义是一个清晰轻巧的赏月指南，拿在手里是很轻的。我们用的是那种进口的轻型纸，感觉就跟国外小说的那种，手感是很像。 对，拿在手里手感还蛮好的。 对， 这个我真有发言权 啊！ 我前天还跟他说呢，哎，我说这个书一拿手里，我觉得特洋气， 是吧？ 就是那洋气，首先是那个书的大小在手里， 嗯， 然后呢，再有它那个就那个色彩，包括纸张的那种感受， 嗯， 然后它那个重量， 嗯， 就是哎，我说这怎么那么国际范儿啊？感觉 轻哈，就一般觉得那么厚的书可能会特别沉，但是真的出乎意料，我昨天一掂那书也觉得好轻啊。 就很多欧美的就现在用的这种书籍的纸张，我不知道是因为环保还是因为什么，其实。早就那样了，国内这样书还不太多。 嗯， 那个书特洋气。 咱们以前老讲究对铜版纸厚沉厚沉的，尤其那些时尚杂志，哪一本沉甸甸的跟板砖似的。 对，所以很符合爵士范儿 啊。来，栗子跟我们说一说，《如何听爵士》这本书主要是介绍了一些什么内容呢？ 这本书它其实最大的特点是它作者非常厉害， 嗯， 他本人是一个音乐史学家，也是一个非常资深的爵士乐评人， 嗯，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是一个听者，但他本身又是一个钢琴的演奏家，所以他又是一个实践者， 嗯， 那这两个角度混合在一起之后，我觉得就是会让他的视角非常的独特， 嗯， 他会既是一个鉴赏者又是一个实践者，他就可以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去提出自己的一些赏乐经验， 嗯， 整本书里面有非常多他自己的一些赏乐的小窍门。这本书之前我们是请有代老师推荐的，有代老师看完之后跟我说，嗯，我看到很多地方都拍大腿 兴奋是吗？ 所以我是想，对，我希望大家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也可以去寻找一下是不是有让你拍大腿的瞬间。 他在这里一共介绍了有九位爵士乐的大师是吧？ 啊，对，没错。 嗯，这些这个也是哪些大师，你稍微给大家说一下例子。 好，就是我们其实最熟悉的一位大师应该是路易斯阿姆斯特朗。 嗯， 对，他关于爵士也有非常多自己的见解，而且也是一位就是成就非常卓著的一位大师。然后紧接着后面的我们比较熟悉的像比利 Holiday， 嗯， 然后像 John Coltrane， 然后像查理帕克等等， 嗯， 都是在爵士乐史上做出了非常非常杰出贡献的大师。 嗯 嗯，这个作者对于这些大师提出了一些非常个人化的赏乐建议。 嗯， 而且还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歌单，就是如果你听这些大师，那你去听什么样的歌最有代表性呢？ 嗯 嗯，我们可以去书里看看。 嗯，其实黄老师也是前几天也把这本书看了一下，我知道你们俩也商量了半天怎么把这个好好的给大家说一下哈。里头这个书里头应该说提供了一些欣赏爵士乐的窍门和这个方法哈。您看了之后您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的，他 不光是从那个风格分类， 嗯， 包括就是一些关键的转折点的那种，就大师级的人物， 嗯， 把音乐的方向改变的这样的一个大师的人物， 嗯， 同时还把那个就刚才提到的这个爵士乐的这个从时间轴的分类以及从地域性的分类，他都提到了， 嗯， 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全面的一本书。 爵士乐聆听的这个窍门，我也很好奇，就讲一个音乐门类怎么听有什么窍门，这个怎么介绍呢？ 这我来说两句。哎， 好。 首先哈，首先呢，就是因为爵士乐种类太多， 嗯， 咱们从这个从稍微收紧一点，从核心的这个领域来说，首先必须要去大家要有一点就是共同认识， 嗯， 爵士乐它现在它属于艺术音乐， 嗯， 在联合国的那个教科文组织里，爵士乐和我们所熟知的古典音乐是两条并行的直线， 嗯， 这高度是这个高度， 嗯， 所以它属于艺术音乐。那换句话说，艺术音乐的那个聆听就跟您去看一幅画， 嗯， 甭管哪个大师的作品，还是说有些特别艺术装置或者艺术的东西，很多人你要现在给我摆在哪个画前面我就懵了， 嗯， 也会这样。但是呢，其实问题在于我为什么会懵，就是我给我的心理潜意识就是我不懂， 嗯， 那换句话说，我给你一个特别好的最好的一个厨师做了一道东西给你吃，你吃了以后觉着好吃或不好吃很简单， 嗯， 然后呢，但是大家反而老有这种心思，就比如说好吃了， 嗯， 我必须整明白它怎么这里面都什么，这就没有 怎么好， 就没有必要 啊。 我个人认为，就如果它是一个好的艺术音乐，在全球得到认可的主流音乐，现在是， 嗯， 那么换句话说，你为什么要知道它里面用的什么音阶， 嗯， 什么调式，弄哪个和弦，怎么转的位，怎么配的气？ 这是黄老师您这样的专业人士， 对，这是我们的事儿，我们是厨子 啊， 怎么炒这菜是我们一点一点学出来的。 啊， 作为大家而言，你听了之后，音乐最直达。直达心灵，音乐是不用思考的一种艺术形式。 嗯， 其他几乎所有艺术形式，你都需要思考一下。你看一幅画， 嗯， 你想一下；看一个电影，想了一下；看一本书，想了一下， 嗯， 对吧？你看一个雕塑，你会想一下。音乐不是，咣当给你了，然后你觉得，哎呦，真难听。 嗯 ，OK 了，或者说，哎呀，我感动了，真好听。 嗯 OK 了， 嗯， 所以我觉得真的就好吃不好吃就行了。我不认为，就是所有的这个，这个听众朋友们或者音乐爱好者， 嗯， 听爵士乐的东西一定抱着那种，哎呀，你我也不太懂，我跟你没关系，你就去听就行了。 嗯，好听这是最重要的哈。 对，因为这本书里面，其实在最前面他引用了艾灵顿公爵的一句话， 嗯， 就是聆听是音乐的核心。 嗯， 后面也讲到艾灵顿公爵自己也讲说，我在音乐里面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去听。 嗯， 所以其实我们这本书叫《如何听爵士》，它并不是去用那种乐理啊，讲很多的知识点啊，让你去怎么去听爵士。 嗯， 它更多的是说，首先你要有这种耳朵，你要把耳朵打开，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 嗯， 然后它里面是提供了一些指引，就是如果你想听这个时代的，你去听什么？ 嗯， 如果你想去听那位大师的，你去听什么？ 嗯， 它是给大家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导览，但并不是， 嗯， 并没有讲太多的乐理知识。 对， 我觉得我们就不用去说教大家，或者是哈指导，我觉得什么窍门什么的哈， 嗯， 我觉得用不着，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比如咱们下了班了，到五点多互相打了个电话，或者发个信息，来说那谁谁谁黄勇说的那个，他知道一家那个在北四环那儿有一家什么什么吃的那个特好吃，可能你们二位没吃过， 啊， 但是这种好奇你是存在的。 是， 我们会下了班赶着晚高峰开着车一多小时，我们就为了吃那一口，这种好奇心。 吃完了以后就说特好吃就可以了。 对对对，音乐我认为大家就是，我觉得不是指导， 嗯， 是应该，我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所有的音乐爱好者们，希望你们保有这种好奇心， 嗯， 直到你老，一直有这个好奇心，我觉得就可以了。 所以这本书它更多的是给大家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目录或者是名单，告诉你什么时期有些什么样的大师，这些大师他的作品能够传承下来是有他的道理的。所以你可以通过他的这个介绍，你来听这些爵士乐，可能就会对爵士乐会有一个比较多的了解。 对，他介绍的这些大师，包括某些作品或者某些分类来说， 嗯， 就是这含金量是很高的。 嗯， 所以也就是说，就还是这个，我老拿吃的说，比如说人说淮扬菜，你说咱三位坐着是聊淮扬菜，咱谁能聊明白？ 嗯， 但是呢，有些人跟你说啊，哦，淮扬菜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菜系，很代表中国的某一个地区的这些菜食品文化，你去吃这两个菜， 嗯， 就能充分体会到淮扬菜的特点就可以了，对吧？然后咱们仨可能会出现一种 吃狮子头和大， 对，然后我们仨可能会有一种感觉，吃完之后，哎，黄勇怎么样？不爱吃。

和胳膊是发育正常的 啊、 哦，然后呢，其他包括他的脖子、头是歪的，然后那脸也是其实是扭曲的， 嗯， 然后那腿根本就够，就比凳子往下垂一点，20公分就那么长了， 那踩不着底下哈。 他的脚的机能还他是能动的、 哦， 所以呢，他的每次演奏都会把单独为做一个连接的一个踏板， 嗯， 连接到钢琴的踏板上， 嗯， 但是他是最伟大的一个。爵士钢琴演奏家，然后这个贝斯手，是叫安东尼·杰克逊， 嗯， 是一个美国黑人的一个就电贝斯演奏家，这也是咱们现在这个目前地球上的一个尖儿， 这个词儿 到头了 啊， 到头了。 嗯， 然后这个鼓手叫 Stevie God， 嗯， 是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打爵士鼓的尖儿，所以这三个人这张专辑是应该这是一个现场， 嗯， 他们出了不少专辑，其中这张专辑我特别爱听，就是非常美丽的简单的旋律，然后呢进入到后期，他们三个人在即兴的现场作曲、现场创作当中，把每一首歌都演绎的，就是你超出你的想象， 嗯， 然后最终又回到了一开始的那个主题，这也是传统爵士乐的最最经典的演奏方式，就是一首小歌， 嗯， 我给你唱出来、弹出来， 嗯， 然后呢，根据这个歌的思路，我们和包括它和声调式体系，我们进行现场创作，现场就演， 嗯， 演到哪不知道了， 嗯， 就会发生成什么样，是特别雄壮了，还是特别安静都有可能，然后最后在结尾的时候再把这个歌重复一遍，这么三段式，这是爵士乐。 嗯， 最最通常的演奏方式， 嗯，其实您说到这个爵士乐这种通常的演奏方式，就提到了刚才一个词儿很重要，就是即兴。 对， 这个其实提到爵士乐，很多人也会说到这个词儿。包括我们现在其实看很多这个影视作品里头，就是看到一个这乐队的这个小号手哈，随便的这个就是或者是什么键盘手，就随便的即兴就开始弹一段，然后就特别特别美。好像这个爵士乐的这种即兴也是它的这个。应该说它的灵魂之一是吧？ 对，核心。 核心哈， 嗯， 那就是说，其实你每次听到爵士乐，它都是不一样的。 对，每比如说他会写，如果你按照一个曲目单，比如说某一个人，比如说我吧， 嗯， 我演奏了一个曲子， 嗯， 叫什么名字， 嗯， 然后呢，大家听到了这张唱片或这首，或者是在音乐会里看到我演这个了， 嗯， 等明天如果我还演这首曲子， 嗯， 完全不一样。 这个就会好奇怪，那其实就是。核心的那个曲调是一样的，然后后面就是你即兴的这种发挥和改变，是吗？ 对，爵士乐最重要的表现方式就是现场作曲、现场演奏，实际上就跟我们坐在一起聊天一样。 哦， 如果是同学聚会，每年聚一回， 嗯， 你说每回聊天一样吗？ 嗯， 可能聊的还是那些事儿，弄不好也是回忆咱们小学的时候， 嗯， 可能还是那些事儿。但是你要真的把每回的录下来， 都能聊出， 你会发现它不可能是一样的。 就跟我们昨天聊节目，跟今天在现场说的也不太一样，嗯， 对 的。 这种即兴，它是在首先你得规范，我们必须都得说中文 啊， 对吧？我们语言得是一致的。 嗯。 第二呢，基本上我觉得就是文化程度差不多。 嗯， 你要是非是一个那古汉语学者，然后呢，我是一个那个，对吧？我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老百姓，一块非得聊四个钟头，我觉得也够呛。 嗯， 基本的语境一致。 那得说看您聊什么了。 哎，对对对对， 古汉语学者也有聊吃的，也能跟你聊四个小时。 对，聊锅碗瓢盆也能聊。 是。 但是就是语境差不多，语汇差不多，同样的语言，然后呢，现场的那种互动，现场的临时感受。哎，有的时候您会发现没有，咱们要是面对面的时候，出现了10秒钟的沉默不可怕。 嗯。 但是如果咱打电话，要是2秒钟没声，其实挺难受的。 我们广播里头几秒钟没声就是事故了。 对吧？道理一样，所以我们在一块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导致我可能哎，对了，我想起来，昨天我看你什么，可能是因为。 嗯， 就这种就引开一个话题，不定哪个枝儿长一苹果， 嗯，但是它也会有一些规律吧，要不然的话这个曲子不会就是会变得完全不认得了呀，除了核心的旋律之外。 必须的、嗯，就像刚才咱们提到这个，它是建立在强大的西方古典音乐的基础上。 哦， 西方古典音乐和我们中国音乐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咱们中国音乐是线条性的， 嗯嗯， 全是用旋律来表现我们所有的写意嘛， 嗯， 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感受， 嗯， 但是西方古典音乐呢，它上来就是用色彩块，所谓的色彩块， 嗯， 就是交响的成分，那这里面就有严格的理论体系，就是调式、和声、和弦等等等等的。 嗯， 这个爵士乐的每一首曲子都是被严格规定的。 嗯， 我给你举个例子，如果一首曲子假如说只有七个小节， 嗯， 我们的谱子经常这样，就拿一个 A4 纸半篇， 嗯， 然后呢我们四五个人演这首曲子能演30多分钟。 嚯， 哎，说到这个我特别想，书里面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他就说曾经有一个爵士大师指导他的学生，他说我就给你一个音，你用这个音给我演出花来，他这个音要这么这么，因为我是外行，我不太懂可以用多少种技法，但就足以说明爵士他的那个技艺是非常精湛的，他用非常凝练的东西，但是可以给呈现给大家非常多不同的效果。 对，他的就您刚才说的一个特别核心，就是因为有的人确实也跟我反映过， 嗯， 说反正即兴嘛，要不就是在那叭就来呗， 嗯， 怎么就不是那个小品干就完了，对吧？那 无边无际不行， 对对对， 嗯， 对，所以呢，他就给你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我这张 A4 的纸上我演了30分钟，但是你看我的谱子只有12小节，每个小节简简单单几个音， 嗯， 但是它是构建在整个色彩和声。在这个前提下的几个音， 嗯， 然后呢这色彩合成，这比如说这12个小节， 嗯， 特简单，12个小节大家都听得懂，我们就好比在海边立了12根梅花桩， 嗯， 那行，上桩比吧，比什么呀，嗯，那看谁本事大，你在上面到底能玩成啥样，你能飞能蹦能翻跟头，还是说我只是小心翼翼地走过去，每个人能力不一样，每个人的表现方式不一样，但是 穿插着走这个桩走出花来那就是你的本事。 对，但是你不能下桩 啊， 你不能跳下来我跑海边里面我捞个贝壳上来说我赢了，那不行，你下庄就输。 嗯， 所以所有的爵士乐几乎啊，几乎所有的爵士乐都是有严格的逻辑理论做支撑，然后同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现场的创作。 嗯，好，那么刚才呢我们刚刚分享了一首曲子哈，后面还有好几首呢，一会儿再接着聊，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再继续回来。在这里也要给各位朋友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5岁送六甲，10岁观百家，15观奇书，作赋林自如。他是盛唐诗坛高峰之巅的诗仙，是嗜酒如命豪迈奔放云游四方的游者，他的诗文千百年来为人传颂，字里行间满是浪漫豪情，他就是李白，是历史不可忘记的传奇。近日经典话剧《李白》将在京城上演，李白一生如何跌宕，舞台上的他又怎样诠释文化传承，城市文化范儿带您在思古之幽情中读懂李白。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学科名师坐镇 指导。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5月24日第一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正在招募10个家庭走进中国西瓜之乡大兴庞各庄镇，品尝大兴西瓜，感受百年种植历史。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芝麻油选燕庄，燕庄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刺方式进行物理杀菌，祖诺人体消毒杀菌剂日常喷在手上，24小时内与环境接触，长效抗菌性能高达99%以上，物体抗菌产品使用后有效时长更长达30天。 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引进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内含十件单品，只需399元，为您挚爱的家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订购十件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可助您了解更多的商品详情。 乐享端午，感恩父母。6月18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11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8，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5和0。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转晴，南转北风1-2级转4级左右，阵风可达7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3级转1-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65%。白天的最高气温2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0度。洗车指数呢，未来两天都没有降雨天，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点31分，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东四环小武基桥到朝阳公园桥南向北全线车多，其中四方桥南向北有事故，加剧了后车的拥堵。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的西向东，东二环玉亭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东北三环、东北四环内环方向持续车多，建议绕行相邻的联络线来通行。 城市文化范儿，聆听深沉的吟唱，感受爵士的张力。爵士乐发展的道路上，总和电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相较于其他音乐类型，爵士乐是和电影最具渊源的音乐类型。在无声电影的年代，史上第一部标志着从无声跨入有声的电影，就是1927年上映的《爵士歌手》，同时这也是电影史第一部歌舞片。它标志着有声电影时代的来临，也是电影走向成熟期的标志。它于1929年5月16号获得了首届奥斯卡金像奖特别奖，以及入围最佳改编剧本奖。所以今天第二道题的答案就是 B， 您猜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爵士乐的性格即自由、即兴、随意，所以乐器没有什么定式或禁忌。爵士乐发展到今天，和其他音乐一样，进入了一个融合的时代。跨风格和跨种类的爵士乐很多，和古典音乐、民间音乐、摇滚、电子等各种音乐相结合，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融合爵士。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以下哪种乐器是不会出现在爵士乐当中的吗？ A. 钢琴， B. 萨克斯， C. 柳琴。 那么第二道题的答案也出来了，当然是爵士歌手了，不然我们为什么要出这个题呢？栗子来给我们选第二位幸运的朋友吧。 对，刚刚我们一直在讲流派嘛，这本书里面介绍了12个流派，所以我们这次选12吧。 9位爵士歌手，12个流派哈。 对， 来，我们的编辑数第12位答对的朋友是谁。好，那么第三道题呢，以下哪种乐器不会出现在爵士乐里？钢琴、萨克斯、

这位爵士音乐家他性格暴躁，他的音乐可能是什么样的，或者说他本人是比较忧郁的那种个性，那他的音乐可能是什么样，都会有一些影响。包括作者讲到说，如果我有个朋友，这个朋友他不会演奏音乐，但是这个他演奏音乐的时候会是什么样，我都能想象出来。就是他有一种关系在里面。 哎，我特别想问一下黄老师，好像很多人都认为爵士是一种特别忧伤的这个音乐，是这种理解对吗？ 应该还有点片面，有点片面的，这应该不是爵士乐，它就是音乐，什么形式都有。然后呢，同时有一个最最最最重要的观点，我认为通过今天这个节目也希望大家能注意到，爵士乐作为一种艺术音乐是有高度的，像海洋一样广阔的音乐类型。它不是只跟咖啡、雪茄和一杯红酒有关。不是这样的， 真是让那些歌给闹的哈。 对，就让，但是那没有问题，因为爵士乐里确实有那类的歌，让你觉得很安逸、很舒适。但是爵士乐里有很多大家没有90%多你都可能都没有怎么接触过的，更主流的一些真的艺术作品有太多了。 那么这个爵士乐，因为现在有的时候大家也会说一些词儿，比如说什么什么布鲁斯啊、蓝调啊。等等，这些它跟爵士乐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就是一开始咱们说的问题，当这欧洲强大的这古典基因在北美洲碰到了黑人的蓝调blues 的时候blues 就是blues，有纯blues，跟爵士没关系的，现在也有很多这样的大师。然后呢，当这两个碰一块儿的时候产生了，因为blues 是一种即兴的随意的一种演奏方式，然后呢，古典音乐又是理论化的，当这俩碰一块儿的时候，出来一个爵士乐，所以它与布鲁斯一定有关，并且在传统爵士乐里会老有布鲁斯的那些音符啊，或那乐句的影子，但是呢，布鲁斯不是爵士，爵士也不是布鲁斯，他们俩的关系是那样的， 有些血缘关系， 是那样式的， 还是融合的关系哈。来，我们来说一下，在中国其实这些年这个爵士的这个推广和融合呢，我们知道很多人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说像黄老师这样的人哈，您在这个中国推广爵士乐很多年了，而且您创办的这个九门爵士音乐节也是持续办了很长时间了，是吧？ 对对，今年应该第13年了。 第13年，这是每年都办吗？ 每年。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音乐节。 这是在 北，让大家能有更多的机会来欣赏爵士乐。 对，我一定会请您来。咱们就是作为北京的那个听众朋友们呢，我觉得今天很有幸能跟大家传达这个消息。我们是叫北京九门爵士音乐节，我们每年 就为什么刚才您选九是吧？ 对，就是因为九，因为 这个梗在这儿呢。 啊，这个我当时去工商注册的时候。我说我叫北京爵士音乐节，人不让。我说那怎么才让啊？他说得是北京什么爵士音乐节。我说什么？当时就在窗口，我说那就九门吧，因为我生在这儿，长在这儿。就九门是可能北京独有的一个称谓，比如说九门提督这个官称只有北京有。 是 啊，所以我当时就这么一说，结果没想到就注册了，就成功了。然后我们每年的秋天一般会在10月，今年是在10月12日。一般是过了那个黄金周假期一回来，我们就开始，然后呢，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这些优秀的乐者、歌者、音乐家就会聚集在北京，我来选择不同的场地，然后让大家有在酒吧，有在 live house。 您是一场还是说一个，比如说是会一个系列的活动呢？ 一个系列的，我最多的一次忘了哪届了，我弄了15天呢。 哦，15天。 今年大概就是一般是按周算，今年就是5-6天。 5-6天，一周哈。 一周、会在酒吧、live house、剧场、音乐厅都会有。 是也会请一些这国内外的这个爵士乐的高手。 对，50%的国内的爵士乐团青年的比较好的，然后呢，国外一些那个愿意跟我们交流的，水平也不错的，很好的一些那个爵士音乐家都会来。 对，这个爵士音乐节10月，所以我们现在还有时间去学一学，赶紧把这个书先看一看。 是啊，我们 大概 有机会可以请王老师再来说一说，带一些这个爵士的乐手来现场做一些演奏啊什么的。 可以啊，那太好了，感谢。 也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就刚才我们也聊天说，生活多一些色彩，是吧？有这样的是有那样的色彩。 对，我觉得就是无论大家关注爵士乐也好，任何音乐也好，还是美术、艺术、书籍等等的，我觉得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不要只有工作和只有烦恼。我们其实生活里有很多东西可以点亮你，让你至少能够多很多窗口。如果爸爸妈妈把我们生下来，给我们注定了有100扇窗子，咱们自己别一扇一扇给它关了。有很多可以推开的窗户。 所以我们也希望借助 个门， 希望借助这个节目为大家多推开一些窗户哈，多点亮一些色彩。